我爸爸最令到我敬佩嘅，当然就系佢令到屋企融融合合啦，仲可以氹到孖子开开心心添。正所谓 Happy Wife Happy Life， 老豆你系得嘅。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星期六嘅下昼啊，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 冇错。咁啊，直播室咧有摩尼啦，有迪神啦，同埋师傅喺呢度啊。咁啊，提一提你啦，而家嘅温度啊系32度，相对湿度咧66%啊。咁啊，今日咧天气都几炎热嘅噃。咁未来嘅两三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同埋，哇，都继续咁热啊吓。而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噶，所以都带定把遮稳阵啲。 啊，嗱，计呢个即系电视界入边咧有呢个天气先生啊，哦，之后咧我哋 系啦。 系啦，收音机界有师培啦，犀利，好称职。 但今日咧，即系头先咧，师培都话系几炎热啦，我觉得系非常炎热啊。 嗯， 哇，辣手辣到咧，因为我揸车嘅时候咧，哇，揸太盘咧，跟住系好黐线，同埋成架车好焗。我好少我系校个冷气校到咁冻噶，跟住个风扇亦都系校到咁，因为我不嬲都系嗰啲热。即係點講咧？好怕凍，跟住之後唔係好怕熱嗰啲人嚟噶嘛。咁個個都知道，我一翻到公司一定要著曬啲褸啊嗰啲。咁開冷氣我不嬲唔係開得好多，但係我今日喺架車度真係好曬，同埋好焗就開啦。仲要係點咧？哦，而家先至知道一樣嘢。 咩啊？ 我嗰陣時會好秒啲司機咧，點解會有個袖咧？ 哦，防曬袖。 係啊，嗰啲防曬袖咧。 揸電單車都會用得多 喎，係私家車都會噶嘛，即係我覺得因為都幾靚，因為佢唔會有啲乜嘢特別花巧嘅嘢噶嘛。跟住我真係咧 忍唔住， 唔係啊，曬到辣手啊！有一次我揸車又係翻嚟做節目嘅時候，咁跟住即係正正可能嗰啲一兩點或者兩三點，我係辣到咧咁樣縮埋隻手去揸太盤咧，熬拎手咁樣咧。 咁你買咗啦？ 痛啊！系啊，隻手系熱到痛啊！ 咁你冇買啊？ 我買咗，跟住今日又打涼翻，我即刻就變咗呢啲。係啊，頭我之前曾經何時我秒嘅人，我而家變咗咧。 好笑嗱，咁啊天氣熱啊，真係嘅，大家睇咁多啲水啦，因為即係呢個時間咧，我諗好多人都去船 P 啊，即係開始去玩啊，即係。咁啊，真系自己要小心。咁但系头先啊讲啦，去船 P 又好开心啦，系咪？通常一班人玩噶嘛。 系啊。 今个星期咧，我就同阿子雄咧，即系倾开偈咧，就有一个 topic， 我都觉得哇几好噶，一个人活动。我都想问一下，即系你哋两个能唔能够一个人活动嘅咧？ 一个人都算系活动吗？ 一个人自己去活动咯。 有你一个人自己做一啲嘢，咪就系一个人嘅活动。 你有喐就系活动啦。 我成日都觉得活动咧，应该系要好多人一齐先叫活动。 唔系你坐喺 sofa 度都叫一个人活动。 多人就运动啦。一个人活动咯。 一个人就真系少啲嘅。因为我自己惯咗身边有好多朋友嘅，咁所以有一啲大众唔系应该话要群体一齐去做嘅嘢咧，我都系群体先会做。 你受唔受到一个人先？ 都得嘅，睇下做咩咯。咁耐书你冇办法唔一个人噶嘛？ 你咁耐以嚟啊，即系可能生活咗咁耐啦，可能有拍过拖嘅，咁有时候可能系真系单身嘅咁样。咁你能唔能够接受到自己一个人去做一啲可能拍拖活动，例如睇戏？ 睇戏啊！ 嗱，以我同你睇过咁多次戏咧，我系冇见过你一个人睇戏嘅。 嗱啊，系啦，如果去戏院睇戏咧，我系真系需要两个人嘅。但喺屋企睇戏咧，就系一个人都 OK 嘅。我觉得系有分别嘅。 啊、即系喺屋企都要两个人睇嘅话，咁、啊、你好多戏都 系啊，睇唔到啊，唔系啊，攞台仔出嚟咯，我要搵个公仔陪住咯。我觉得喺屋企嘅话咧，你就会好似冇咁孤单，即系一个自己嘅空间，当系自己 me time 咁咯。 嗯， 系啦，我都算高 level 嘅孤独指数可以系。 但你响唔响往自己 me time 啊？ meet up 重要，向往。嗱，但系当然啦，我觉得你自己有一段时间系好多朋友，然后再有自己 meet time 系一个好开心嘅事。但系如果有啲人长期太多 meet time 咧，就觉得可能系一个烦恼嘛。咁阿莫莉咧，你觉得你自己嘅承受一个人活动嘅指数系高唔高咧？ 低，极低。 我真系想要个 friend 好低噶，因为的神应该都会了解同清楚，但我都知道的神系一定要有人陪住佢嗰啲人嚟嘅。咁我咧更甚，因为我系直情唔可以自己个人食饭啦，即系我嗰阵之前啊，唔可以自己个人睇戏啦，我连即系一定要约咗一个人，我先肯出街，先肯堪称叫出醒。如果唔系，我系唔会出嚟嘅人嚟噶。但系咧近呢五年咧，跟住之后咧，我学懂咗，即系学识咗一样嘢咧。我会尝试试过就是譬如约咗人当六点钟咁计啦，咁你而家可能两点钟，而家可能四点钟啫嘛，又或者可能再早啲啦，你两点钟出到嚟，你做四个钟头，咁点咧？跟住之后咧，我有方法嘅话，我尽量令自己去最迟先出门口啦。如果冇方法已经出咗嚟要等嘅话咧，我可能会去戏院睇戏，或者我会去 你讲一个人 系啊， 你一个人自己去戏院睇 OK 系啊。即系我知道有等人嘅话就 O K 咯， 即系有个人俾你等嘢。 哇，喂，咁唔系，咁我觉得佢系真系绝对接受到一个人。我要等人，我唔会选择去睇一套戏咯，一个人我真系唔能够一个人。 因为你唔知道去边个游荡好啊。我觉得因为我唔知道，我可能双子座咧，我成日觉得，因为我会其实某程度上我瞄嗰啲自己一个人嘅人嚟噶嘛。 系啊， 咁我就成日认住咧，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嘅时候，人哋会瞄翻我。 所以你就要做一啲嘢，就係可以冇人睇到你嘅。 係啦，咁跟住如果你自己一個人遊蕩嘅時候，你又百無聊賴，你唔知自己做咩喎。 係啊， 咁你周圍行嘅時候，你又行得幾多咧？係。咁所以我就會選擇揾一啲地方去坐低嘅，例如可能嗰啲 coffee shop 啊，而家可以坐耐啲啊，嗰啲嗰啲地方咯。咁但係如果譬如你叫我而家陣間六點鐘做完節目之後，我會唔會自己一個人睇戲？我肯定唔會。即係我一定知自己我之後約咗人嘅。而呢段時間我真係冇嘢做，我先至會去做呢樣嘢咯。 係嗱你哋兩個啦，各自都有即係有接受接又唔接受唔到咁樣啦。嗱，我自己本人咧，我係一個唔接受到一個人嘅以前，因為我係即係阿莫都講得啱啦，即係子龍都係咁嘅，子龍好識我，阿莫又好識我咧，就係我唔能夠一個人獨處太耐嘅。如果我一個人喺一個空間，我一定要打電話。我是必须我连出街都要打电话，即是可能我例如我落街可能帮我妈买啲嘢嘅啫，我一个人落街啦，一个人落街我第一时间会打电话俾人咯。 你就系嗰啲， 我 系成日都搵人摄时间嘅。 系啊，要打电话俾人咯。即系嗱，师傅都经都同我即系相处喺做节目啦，可能佢都试咯。有时我间唔少我打俾佢，喂，好闷啊，做啲咩啊，倾下偈啦咁。我觉得呢个动作咧，虽然可能新朋友又好啦，或者舊朋友又好啦，可能會覺得，做乜無啦啦打俾我咁奇怪嘅咁。但係我覺得某程度上有啲人會，而家好少噶嘛，有幾可一個 friend 會打俾你啫， 好少喎， 有事先會打俾你嘅啫嘛。所以咧，我有時打俾啲 friend 咧，做乜事啊？係咪有事啊？冇事啊，打俾你啫嘛。咁我就好似好同你好 friend 咁樣啦。但係第二樣嘢，啲人就會知道，你揾我陪啊，攝時間啊，係咪啊？唔好悶啊，咁樣。 我有個 friend 都真係噶，但我覺得咧，你揾人攝時間唔緊要，但係唔好太明顯啊嘛。有啲 friend 你 feel 到佢咧，唔係你嗱，今次而家唔係講緊你啊。 Okay. 咁有个 friend 系一得闲佢突然间打俾你，跟住打一打下讲到重要话题嘅时候，突然间你会嘟嘟嘟咁样啦，咩事咧？你知道入 lift， 然后佢唔会打翻俾你，即系接时间嘅 企图 太明显啊！ 会咁噶， 系啊，我谂噶。 但系会唔会系你主动打先？ 我转头打俾你，跟住就冇件事。 但系最惨咧，系佢 cut 人线噶嘛，即系佢收人线嘛。 系啊， 嗰个人会好啰啰挛咯。咦，究竟佢系冇搵翻我咧，会唔会有事咧？我都打俾佢咧，但系打翻俾佢咧，佢唔听电话。即系可能佢真系佢我做紧嘢嘛，唔得闲嘛。佢听翻嘅时候，就可能系第二日咯。咁所以呢啲又做系啊，呢啲又做做咩事啊？咁 喂，但我识得一啲人咧，佢系好中意自己一个人嘅，佢好享受，佢每一样嘢都系自己一个人。 系 佢系中意自己一个人去唱 K， 因为佢好中意唱歌。佢唔介意，同埋佢係享受咯。 悶㗎，一個人唱嘅。 佢可能只係自在佢自己唱，可以有個音樂，有 MMO 俾佢唱歌。佢又唔介意身邊有啲有冇人聽住佢唱咁樣。 打一條 K lunch 咯。你唔平 啲嘛？ 哇，好贵，$300一个头、啊， 或者而家 T 啲时间 啦。系啊 ，K lunch 咯，咁系最最抵啦。咁啊，但系转头翻嚟同大家系咩？ 你唱 K 得唔得？自己一个人？ 我经历过咯。但系我唔系特登咯，系我等人咯。 我觉得你劲过睇戏、啊。 我等人等住一个钟、啊， 但係有人即係約咗一班 friend 嚟㗎，但係全部甩咗底嘅，因為嗰陣時讀書咧 K lunch 嘛最平嘛，我揾位先嘛，我揾位先我唱啦等啦，咁其實佢有兩個鐘頭嘅啫嘛，通常以前，咁我就自己唱咗一個鐘咯，打極都未到咯，冇人聽咯，咁我就又唔敢走喎，咁咪等咯，最後一個人唱咗一個鐘頭先嚟，係啊，咁係唯一一次。 放你飛機 嚇？ 你驚唔驚佢放？ 我驚啊，咁但係我 book 咗房啦嘛， 開咗間大房嘅啫， 我開嗰間房七個人嘅喎。 係啊，佢要俾翻啲錢㗎。係 啊，我開間房七個人嘅喎，我唔等係咪咪蝕出？ 派对里凝望，有伴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皎洁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不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恨每颗失幽之灵，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沿路亮起街灯抚摸着我，光线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罐的汽水呼着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好有感觉的一首歌，因为它连个歌词入面都很有画面，它是林家谦有这一首《一人之境》。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的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个人咧就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做啦。咁啊，其实咧好多人都会即系讲话，喂，顶唔顺嘅系可能一个人睇戏都顶唔顺嘅。 嗯。 咁但系头先我哋都讲啦，咁啊，我又可以一个人睇戏啦。我都试过一个人睇戏嘅。以前为节目嘅时候，我系一个人睇戏嘅，因为两个 partner Eric 同 Tina 睇晒啊嘛。咁你冇拍拖，我自己睇咯。 咁你做嘢冇办法啦。 系啊。 其实头先咧系想准备咗一个嘅测验俾大家嘅。咁咧日本咧其实亦都为咗呢啲一个人做嘅嘢咧，去推出咗。 咗一个叫做孤独级数嘅测验啊。咁睇下咧， 测验啊， 系啦，究竟你一个人嘅孤独级数咧，可以去到几多级咧？ 系。 咁其实咧，第啊，逐级逐级讲啦吓。 好啊，快讲啦。 快讲啦吓，可唔可以一个人去超市？ 可以。 可以，系 level one 啊，继续上咯。一个人去餐厅食嘢。 我而家得。 我都 OK， 但要快食嗰啲。 高唔高级先？即系你高级要慢慢探嘅。 嗰啲肯定 快餐。 哦、快餐 OK。 法国餐厅 系啦，法国餐厅一个人食好尴尬。 其实我系尽可能我会买外卖拎翻屋企嘅。 哦， 系啊。如果真系唔得嘅时候，又系等人我先会喺度食咯。 系、 好，跟住系一个人饮咖啡，即系 coffee shop 一个人。 得，我得。 我唔得， 我会带书睇，但系唔系我而家会睇戏咯。 我一路喺度煲， 系啊，一路煲，一路煲起我饮咖啡。 系咁啊，冇问题啦。一个人去食 pizza 唔得。 你谂下咁大个 pizza 点样一个人食 ？sorry， 一个人食 pizza 我唔得。 但我觉得可以食细嗰啲，你午餐嘅时候冇试过 咩？冇啊，我冇，我都要一齐食嘅，我唔得呢个。 即系要开心 share。 原来有分别，喂 ，pizza 都快餐咁嘅感觉噶嘛？ 又唔算好快咯，因为 即系唔算极快啦，但系个感觉都系似快餐噶嘛，即系坐低嗌完之后好快，叭叭声食晒你可以走噶嘛。 你睇下你边啲咯 ，big pizza 嗰啲系咯。 好、okay、 高级少少啦吓，去到第五级啦，一个人睇戏，头先讲咗啦， 系 一个人去宵夜食韩烧或者打边炉。 OK， 唔得。黐线，一个人韩烧打边炉、啊， 唔系边炉唔得，韩烧可能我都得。 韩烧一个人、啊， 有啲一人餐韩烧嘅而家， 自己都烧 啊，自己都烧 咯，唔得。 睇你有几中意烧嘢食啊！跟住一个人唱 K， 头先讲咗啦， 系 好一个人去打保龄球 唔得 吓，一个人打保龄球有乜问题？自己中意打咪一个人打。 就系唔中意咯。 O K， 师培系 skip 晒嗰啲轻度嗰啲咧，高难度全部去中晒可以。 你 O K？ 可以啊， 你睇下 一个人饮嘢得唔得？ 唔得。 即系呢啲叫饮闷酒啊！ 唔得， 除非你有企图咯，你刻意落去俾人识啊！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预咗有人埋嚟话请你饮杯酒嘅，咁 OK 咯。 呢个要小心啲吓，但系我都唔得嘅，即系你无端端一个人落去，除非你真系好中意好好酒啦，因为就一个人睇海，一个人去主题公园，仲有两个啦， 唔得。 唔得， 我都唔得。 真系噶？ 系啊， 师培全部得。 但我想话俾你听，我一个人睇海我试过，原来。我在澳洲的时候试过，我当时就是听住一首歌，这一首歌是我到今时今日每次听我都记住当时的寂寞，就是这一首歌。当时这首歌陪我搭住巴士去海边的，跟着我就记得我还揸住本书又望住出面的天，好寂寞、啊、 你的笑容是恩惠，世间难得那么于是追，要你陪，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黑夜之所以会黑，叫醒人心里的鬼，再有谁再隐晦，再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再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谓，寂寞却一直掉眼泪，人类成了山川对什么都不对、oh, I'm not okay， 我假装无所谓，只看不到心被凝碎，人在爱情里越残废就会越多是词汇，能够形容的魔鬼，它支配着行为，能把 再多寂寞，我什么都肯给，就像个傀儡，我可以不说寂寞却一直掉眼泪，眼泪成了山墙颓废，我做什么都不对。 Oh, I'm not okay, 我假装无所谓，看不到 好痛啊！呢、這个感觉，即系咧嗰种嗰阵时喺澳洲嘛，咁啊即系挂住屋企啊，又挂住系啦好多嘢啊，咁样咧，咁跟住哇，听完呢首歌嘅时候咧，真系。看似好似冇乜嘢啦，唉，即系一个人冇所谓嘅，即系一个历练嚟噶嘛。但系个心入边就好沉重咯，就每次啊，好似好孤单啊，好孤独咁样。咁啊，每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啊，谂翻起当时嘅画面。听过有曹格寂寞先生，转头翻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一宗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四十岁女子，潜伏期身处外地。至今本港累计1128宗确诊和一宗疑似个案。新增个案患者是住在菲律宾的40岁女子，昨日到港，由亚洲博览馆送院。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跟进流行病学调查和接触者追踪的工作。警方拘捕一名59岁男子，涉嫌干犯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有4人受骗，共损失超过16万元。警方在社交专页说，骗徒用手机通讯软件随机结识受害人，并同他们发展成情侣，又讹称自己是波鞋商人，邀请受害人投资波鞋生意，骗取款项之后随即分手。警方前日拘捕疑犯。欧洲议会通过无约束力的决议，不满中国就港区国安法立法。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批评决议严重歪曲事实，打着人权和保卫香港高度自治的幌子，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和干涉中国内政，对此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尤文泽说，中央管治香港的法律是依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是中英联合声明，根本不存在中国政府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又指中英联合声明没有赋予英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承担任何责任，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治权和监督权。有關聲明亦都唔能夠成為任何外國干涉香港同中國內政嘅借口。另外，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亦都發文強調，冇任何一個國家會任由本國領土上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肆意橫生，無視國家安全保障機制存在漏洞。又話香港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中国就港区国安法立法是完全合宪合法、合情合理。喜灵州惩教所一名在囚人士在院所内晕倒，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这一名36岁男在囚人士有多年滥药记录，患有高血压，一直需要接受院所医院治疗和跟进。昨晚惩教人员发现他晕倒在囚舱内， 院所护理人员到场为佢检查同急救，并且召唤直升机将佢送往公立医院进一步救治。其后佢嘅情况恶化，延至今日凌晨不治。惩教署已经将事件通知警方，死因裁判法庭将会进行死因研讯。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过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咧，港岛入口开始车多，龙尾分别排到过去北角政府合署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荷里活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蓝田入口嗰边咧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咧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寿山村道。浅水湾道去深水湾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到 Lily。 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少少车龙的，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希福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亚街路街。反方向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近康湖居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西贡消防局。大望仔路回旋处一段亦都是交通挤塞，影响到现时西沙路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水浪窝。大望仔路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排到过去木棉山路。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内背，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荃湾。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台六月心乜分，邱瑞强和你寻开心。 星期一到星期六，真的辛苦了大家。到了星期日的晚上，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一个 mini concert， 洗涤你心中所有的烦恼，慢慢进入甜蜜的梦乡。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邱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雨系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哎，小心啊！细佬，细佬！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喺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喂 ，Kitty， 我觉得你今次揀衫揀得几好、啊。 茉莉，我都觉得你着得好靓、啊。 靓你个死人头！你哋两个今日摆明吃我。 冇啊， 我哋尽咗力噶啦 ，Nell。 大家唔该上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睇下，佢哋两个系咪吃我啊？ 咁我哋再努力啲啦。如果想知道我哋仲会着咩衫，咁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茉莉，仲有 Nell Nell 嘅敏感时刻。 你哋试下再吃我咧，你就死俾我睇。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他们因为跑步所以广播， 一批精英跑手、新秀跑手， 同大家分享他们成长的历程。 跑步者联盟精英新手篇，他们因为护理所以开咪。 同学仔，过来帮手过床同量个血压啦！ 好啊，准备一二三过。 护理 GPS，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好紧张啊！ 点解啊？ 因为今日你出题啊，所以究竟你俾咩我估 咧？喂，其实今次呢坛嘢咧，我觉得你哋咧，如果捉到路嘅话，系非常之容易会估得中噶， 即系 好快就， 即系好快转题目， 好快转题目噶啦。 咁我 但 我 今日 准 备一 个 动 作，咁我要准备啲嘢喎，大佬。 所以你知道都唔知 道。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系。嗱咁啊，即系我而家要俾啲 tips 你哋先啦，系咪？ 我哋系咪而家一开波就已经系 level one 啊？ level one 啊，定系你想我會？ 你有冇前？你有冇咩嘅前设噶？即系呢个物件有冇啲咩要交代佢噶？ 呢、這个冇乜噶。 咁我哋嚟咯。 好啊。 Game on，level one。 好。Level one， 咁我哋系咪有 tips 时间可以 有 tips 嘅？咁不如我讲咗一个我自己俾你哋 tips 先啦、 啊， 你哋先再问我啦。 好啊。 咁呢一样嘢咧，其实佢嘅历史系非常之悠久嘅。咁曾经咧，即系有一啲嘅网上就话，佢喺新石器时代嘅时候嘅遗址，已经发现有佢嘅即系呢种物件嘅残留物噶啦， 碗。 新石器时代，我就谂石器时代，而同一时间咧，根据传说就话啦，公元前五千年嘅时候咧，佢已经系其中一个氏叫做神农氏嘅五种圣物之一。 哎呀，好头痛啦！听到神农氏呢啲，就系谂起细个读中史啊， 背极都 你 系 背唔入脑噶嘛，即系永远都唔记得噶佢哋。神龙是五大， 系啦，五大圣物之一。 阿毛系咪去完嗰啲咩博物馆啊，买翻嚟嗰啲纪念品啊？ 喂，如果我去博物馆买得起嗰啲 古董啊， 唔系啊，出边嗰啲卖苏芬 啦， 苏芬尼亚嗰啲啊嘛， 出边有锁匙扣嗰啲啫。 你出名就摸烂我嗰个物品咁点啊？ 摸几千万摸。 阿毛就话系五大圣物，你谂下圣物有啲咩对于神龙是一个圣物咧？ 系啦， 唔通系一嚿肉？ 嗱，你哋要摆低电话，因为我惊你哋会伤。 我冇， 我以为会受干扰啊！拎嗰嚿嘢出嚟咧， 本来 你就收唔到噶啦。 打住个电话，我惊你哋有朋友帮你哋 search。 本来阿莫讲咧，我都唔谂住睇嘅，但佢讲完搞到我好想睇下个电话。 因为我今日咧都有喺度数一数二喺度谂啊，因为我俾嘅 tips 有好多可能你网上面都可以 search 到嘅。 系。 咁所以咧，我就喺度谂啊，究竟我应唔应该俾咧？不过我决定，我觉得你哋好乖嘅。 我唔会睇。 唔会睇嘅，或者啲 friend 唔会讲俾你听嘅。不过听众们可以上去我哋社交平台嗰度，同我哋一齐估呢一个游戏。 好嗱，咁啊，头先就话五大嘅圣物，五大圣物 系啦。 我谂下有啲咩系对于以前古代系一个圣物啦。头先阿师傅玉啦， 系啊，以前有嗰啲咩免死金牌啊，有嗰啲， 但系圣物、啊，圣物就已经系好高尚噶咯、啊。 吓、啊，嗰啲免死金牌仲唔够高尚？ 但系你以前神龙寺唔会攞免死金牌嘛？ 我帮你哋再收窄啲范围，神龙寺、啊， 即刻谂起咧，神龙寺究竟系负责嘅嘢？ 系啦、啊，神龙寺只系负责某一样嘢嘅啫。 神龙 种子， 你哋可以从呢个方向去谂 种子。 种子到今时今日的地球上，我是仲有呢嚿嘢可以生产嘅。 有， 我突然间咧 多嘅 台面咧，我见到粒红豆，我咪谂多咗。 咦？我嗰粒豆唔关事。 咩红豆啊？ 头先喺台面见到粒红豆， 系咩？点解会有红豆噶？ 嗯，佢走咗出嚟， 系咪你嘅红豆啊？ 唔通系钵仔红豆？ 系啦，咁攞粒红豆，攞粒红豆。哦，先我谂过啊，会唔会系嗰啲钵仔糕啊？ 系， 即系嗰啲好旧式嗰啲甜食啊。 嗯， 咁但系话你话去到已经神农氏年代啊，可能未必会摆咁耐。 可能红豆已经有咧。 红豆有， 其实我真系唔知道红豆有冇 噶。OK， 我问问题啦，饮食关唔关事？ 关。 OK， 即系食物啦。 嗯， 食物方向谂。 呢个第一个问题噶啦嘛。 喂，种子红豆可能近。 呢个是第一个问题嘛？ 喂，咁可能已经估到啦，系咪红豆糕啊？真系，系咪钵仔糕？ 系钵仔糕，头先估咗，我睇下佢个样先。 嗱，呢个就是的神嘅第一个问题啦，系咪？好啦，一首歌之前咧，我俾思培都问一个问题，跟住我再俾一个贴士。 好好好好， 佢需唔需要煮超过15分钟嘅咧？ 你已经系向嗰个方向谂啦。 需唔需要食物啊嘛？ 我谂紧， 佢谂紧要煮几耐先？ 要煮， 要 超过15分钟、啊。 佢15分钟先至开始叫做食得啊？系咪咁嘅意思啊？定系 可以咁讲？ 即系焗熟佢啫，即系15分钟佢就焗熟啦，咁样个烹调 可以咁讲，或者可能更耐添啊？ 哇， 我都唔知。 咁啊，真系佢好硬噶咯。嗱，如果以种子方向，真系佢好硬。 即系我好少会特登去煮佢咯。 唔都系红豆沙。 红豆沙系咯，我都谂红豆沙。你要起沙，你要起红豆沙要日要食诶20分钟嘅。 起沙嘛， 起沙要20分钟啊。 好，俾多个 tips 你哋就去过啦。 好嚟啊！ 出产地最多嘅地方 系 美国。 吓？ 第二系巴西，第三系阿根廷。 咖啡豆。 我即刻谂起。新奇市场 咖啡豆 应该 唔系，好，一首歌，谂谂。 风烟接近，天空灰暗，即将战争。你却设法安心，当天信任都给软禁，孤岛已不断的陆沉。其实我们各自有些牵挂，全城危难怎说绵绵情话？这世界快要塌下。被风吹越大，城墙没有音，被追赶跌进低洼。你与我放弃对话，未体恤我吗？谁曾被爱亦会像沧海急雨变化，共聚都要怕，病毒失控吧，逐渐远离。是末日吧，分开以后亲身见证，不肯觉醒，你怕会变孤星，一起抗命，一起好胜，推翻我当 的戏码，现实照常崩坏，并未害怕。 有心机的一首歌曲啊，这个 Outro 新埋他的 MV 是非常之靓。他们香港乐团有这一首《到世界塌下》。 Game on! Level 2! 好了，一首歌回来了。 做什么发声？ 喜谈 是不是验到你估到？ 是不是刚才吃了红豆啊？ 我发现原来拿东西回来估，首先开头会害怕的，害怕你们很快估中， 还有害怕我们会说你把鬼。 是啦，但是我发现原来到你们估的时候，我原来挺快乐的。 是不是很有快感啊？ 很有快感的。好了，现在给你再问多一个问题了。 头先话烹调要起码超过15分钟啦， 我估咋？ 嗯， 因为我真系嗱，又系一个 tips。 但我哋头先话系同饮食有关系，先陪问啦。 甜食嚟嘅， 唔系 吓？ 可系可唔系？应该话 吓？ 嗯，因为有啲人会咁做，有啲人唔会咁做。 佢系同咖啡有关系嘅， 冇关。 哎呀，唔系咖啡豆、啊，美国巴西、啊， 俾个 tips 你哋。它可以变化出很多样东 西。朱古力是吧， 可以变化出很多样东 西。啊，可能是朱古力。美国巴西可可豆，是不是可可豆呢？你刚才执的粒是不是可可豆啊？你说红豆啊？ 可能绿豆。 给多个 tips 你们。我很喜欢吃。这个很大的 tips， 我很喜欢吃。 很喜欢吃。 这个时候就考考你对于茉莉究竟的理解有多少。 嗯，朱古力是不是呢？ 知不知道我没见过阿嬷吃朱古力。 那你平时见阿嬷吃什 么？他通常有都请我吃。我觉得很开心。 他刚才请你吃东西。 是啊。 朱古力似喎。哇，好啦，剛才 level 2嘛。那 tips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阶啦？ 我不可以闻的啦， 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声。 我听声。 听声，食物可以听声的咩？ 豆啦，咁呢个声都已经系豆啦。 奇怪， 呢个声都系豆啦。 搞到好似嗰啲 豆啦，佢连个头都摇埋，都唔知做乜。豆啦，豆啊，似系豆啦。 但系你豆咧，头先嗰个声音咧系好大嚿嘅嘢嚟噶。 朱古力豆，因为佢放喺铁盒入边。 朱古力豆， 应该系朱古力啦，终于朱古力啦，佢摆喺铁盒入边啦。 我谂紧会唔会系 nuts？ 你听唔听到佢系摆喺铁盒入边啊？听明啦，有玻璃啱或者铁盒系装住嘅， 系系系，但系唔系好细面积嘅嘢嚟嘅， 有啲份量啦，花生咁嘅样咯。 系啦，因为你平时沙锤咧，你以前细个整嗰啲搵个多多罐，跟住掉啲豆落去嘅时候，系嗰只声噶嘛，就唔系呢只声。 我估朱古力， 朱古力啊，我估唔到添，我估系杏仁。 好啦，呢、這个时候俾大家摸下啦。我咧，因为事先喺呢度，我事先咧，因为咧揾胶住黐住个盒，因为我惊你哋摸下摸推走咗佢。 圆形嘅，好似 我想问系咪一食就知噶啦？ 咩一食就 知道？即系你入边个物件系摆入口噶嘛？应该 啊，我知啦。 所以系咪一食就知噶啦？ 即系点样一食就 知道？即系你入边嗰个物件系咪即刻可以摆入口噶？ 唔系， 要煮噶。 你可以从侧边可以摸到食物噶。 佢好似嗰啲气枪里面嗰啲 BB 弹 哦，试下食 系咪全部都系圆形？ 你整冧咗啊？ 系啊， 我叫你小心啲，搵胶纸黏住咗佢噶啦。 系啊，整咦系、啊，好似 B B 蛋、啊， 所以系咪胡椒咯？谂紧白胡椒、 黑胡椒、 黑胡椒，你咁都知 得噶？闻闻得噶？闻得。 咦，胶袋味啊？喂， 用个鼻可以闻到吗？黑定白？ 感觉有似几样嘢嘅，第一似黑胡椒啦，白胡椒啦，似黄豆啦，似绿豆啦，似红豆啦。但红豆排除咗啦，头先佢点样都话唔系红豆，佢话冇可能系红豆， 闻唔到，冇乜味，掉翻落去先。 一系黄豆，一系绿豆，一系唔系红豆嘛？一系黄豆，一系绿豆。 嗯， 我估呢两样。 我觉得唔系黄豆，咦，又似系黄豆喎、啊，但系 可能有微豆咧。 因为我谂谂下，阿妈有时攞嚟整嗰啲。咩酸菜？ 好嘅，嗱你嗱，我哋试下一个中都 OK 啊！你估黄豆，我估白豆，唔系，我估你估黄豆，我估错个咩啊？绿豆， 唔系绿豆， 绿豆唔似好细粒噶嘛？绿 豆， 黄豆啦咁，好啦，黄豆，最后答案，黄豆， 啱咗。哇！我好深信的神系佢闻嘅时候佢见到，因为 我闻到味，闻到味， 冇味噶。但系你闻嘅时候，因为你见到，因为 我冇见到，我冇见到，因为入晒坑啊。 好，可以讲啦。点解我头先话有好多变化咧？就系、是、因为其实点解可以咸食甜食咧？黄豆可以攞嚟做豉油，佢可以攞嚟做豆腐，可以攞嚟做豆浆、 啊， 所以其实佢可以咸食甜食。 喂，但系美国巴西出产劲嘅咩？ 系咁，根据咧2016年嚟讲咧。美國已經係生產咗117.2万吨啊，而巴西就96.38吨啊，係啦，所以其實所以其實係好高嘅， 哇！ 而而家都成日都有講噶嘛，就係有好多嗰啲協議，就希望美國希望人哋買佢啲大豆啊或者黃豆啊嗰啲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嘅產量都好高嘅，咁、而佢其實都有個古名噶，個古名叫粟。叔叔个叔，但系上面就有草花头嘅。叔 咁有趣。 叔叔个叔，但系上面有草花头。 啊，所以就系话，但系点解系神农氏嘅咩五大法器啊？ 因为佢 唔系啊， 系 圣物啊，五大法器。 呢个好大 tips 话俾你听，种子或者植物嚟噶啦。 啊， 即系嗱，真系第一下唔知道，即系有眼不识泰山。美国同巴西咁犀利， 好劲啊！ 系咯，但系摸落去个豆，我真系估唔到嘅。最初嘅时候，你咁嘅声， 点样点样摸，应该摸唔到啊！ 系咯，我仲以为系呢一个朱古力豆系真添，但系你好中意食咩？ 好中意食噶，好中意食豆腐、豆浆、豆泡、腐竹，乜都中意食嘅。 哦， 几兴奋我谂起就 见到睇得出睇得出， 唔系咁，但系我觉得豆类制品系真系比较普遍啲嘅，但系黄豆咧，其实自己好少真系买翻嚟煮，即系通常都系妈咪啲先识煮噶嘛。 仲要最近而家新兴嗰个嘅午餐肉咧，植物版咧，即系个素肉啊，个午餐肉就系好大成分都系大豆做噶。 平时咪会讲 Hey girl， 但如果广东话会点？喂 节奏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 ，love is all around。张开这对手。这对手互相拥抱后 Come on 跟我走，明天继续延后。 When love is all around，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新意去玩。 晚直到天色暗淡 Larry goes round and 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吗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 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储起 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人间有爱啊 ，R O O T， 转个头翻嚟继续有亲相思，认真做啊！ 美国多个城市都有民众上街庆祝奴隶制终结嘅六月节155周年。受到近期有黑人怀疑被白人警员使用过分武力制服事件影响，今年嘅活动备受关注。在首都华盛顿，数以千计民众在市中心和白宫外围游行，高叫黑人的命亦都是命，和停止向警方拨款等的口号。纽约市亦都有人上街抗议警方暴力执法，反对种族歧视。市长白思豪宣布，明年的六月节将会成为纽约市的公众假期。在近日有黑人被白人警员击毙的亚特兰大，有宗教团体集会要求结束种族主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就是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咁不过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呢系挤塞㗎，龙尾分别排到过去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在将军澳隧道方面，内汇入口亦都是挤塞，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那边车龙排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思瑞口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启业村。窝打路道回沙田近希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龙去到九龙城汇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梅居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繁忙。大网仔路回旋处交通挤塞，影响到现时西沙路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过去暨岭下路围。大网仔路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普通道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落车去荃湾。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10，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新不分，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桂花田做节目啊，真系好认真噶。花木金嘅资料咧，我会喺电脑揾啦，手机揾噶。 咁即系上网揾啫。 我研究个题目咧，好认真嘅。嗱，个井嘅起源啦、好处啦、禁忌咧，乜都揾噶。 龙舟鼓响， 总有天伦乐共享。 严庆啊！端午节咧，我谂住同我仔一齐去行山啊，一路听住骚动音乐，一路上山吸收下灵气，远离烦嚣啊！ 好啊 ，Eric， 等我咧带埋个女一齐嚟，仲可以介绍佢俾你个仔识添啊！ 哇，一家人行山就够晒开心啦，而家两家人一齐行山，简直系 双倍咁开心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 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系咪讲紧我啊？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My family always said I was the bad child. 由街头 busking 都成为国际乐坛家传户晓的名字，来自澳洲的创作女歌手 Tones and I.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有 Tones and I 的专访。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茉莉、Dixon、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係 港珠特工队。 之前咧就同大家玩过呢一个古动物嘅声音啦，点解咁？点解会有呢件事咧？就因为我发现咧，原来好多动物啦，你以为你知佢嘅声音系点咧？啊，后屘发现原来同你幻想之中嘅声音有啲唔同噶喎。 哦，系啊， 咁啊，甚至系有啲动物系好奇怪嘅声音啦。咁所以咧嚟咗一个下集版。咁今次呢一啲嘅生物啦，咁我唔讲系边啲类别啦，因为费事你哋估到。咁啊有几个类别嘅。咁亦都係大家應該咁講啦，都係唔講住啦，有啲四腳有啲两腳，总之有啲識飛㗎啦，就係咁啦。又唔知講唔講好啊，即刻聽啦。 成日講好多嘢俾我哋聽， 我已經講晒啲秘密出嚟。 等陣先，嗱，我哋而家清楚啲講一講先。你而家俾我哋估嘅係多種動物啊，定係得一種動物啊，定係點呢？ 多種嘅。有啲係四隻腳，有啲係两隻腳，咁有啲係主要係飛啦。 咁我哋一次我估晒佢啊，定係你逐級俾我哋估啊？ 梗係逐條逐條嚟啦。 你唔好咁緊張嘛。 係啦，今日第一條呢香港獨有嘅。 我聽聽。聽啊。 聽啊。估唔估到係咩啊？ 佢想我哋估哔哔哔哔哔哔哔个 前面嗰个喇叭嘛，上次估咗啦。 你估唔估到系边个唱啊？ 边个吹？ 自己录嘅。 知边个吹啊？ 唔系嘅，后边嗰条头先嗰啲。你估系咩嚟嘅？ 似蝉嚟嘅。 蝉唔系咁嘅，蝉唔系咁嘅。 咁系点啊？ 蝉系 蝉 唔系蝉系好高频嘅 V V 声咯。 系。 唔会系头先，如果系扮唔出，扮唔到呢个。 诶，系啦。 我想尝试演绎，我演绎唔到，但我俾你听翻第一次。 好啊， 我听多一次。呢个喇叭。 呢啲聲咧，通常都係喺海邊，即係湖邊啊。湖邊有機會聽到係咪？ 係啦，咁啊，有時尤其是啦，而家好多人都好中意去户外啦，應該會聽到好多呢啲嘅聲音。咁究竟係啦，佢係啲咩嚟嘅咧？ 仲唔係事？ 識飛嘅， 識飛啊，唔識飛嘅喎。 唔識飛，即係係鴨鵝嗰啲 friend 嚟嘅。 鴨鵝啊？ 即係個形態似。 我覺得係青蛙。 樹蛙，但係樹蛙唔係咁嘅喎。 榮卷。 樹蛙。 是树蛙，但是为什么说香港独有的呢？因为这只树蛙真的是香港， 因为它是番薯蛙， 主要是香港。不是啊， 不是啊，香港是有只树蛙独有的， 是 啊，但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哎呀，点解咁都唔记得 啦？咩咩卢咩树蛙咁噶？ 醒目啦， 卢氏啊， 冇错啦，就系卢氏小树蛙。 哦， 系啦，特别要俾你听一下，就因为咧啊，点解呢个树蛙咧，其实佢好细只噶咋，大约得两 cm 到噶咋。 哇，好细只， 好细粒噶， 好就真系佢把声好大下。 系啊， 个咪同卢近， 怼咗喺佢侧边啊。 咁同埋咧， 访问佢噶嘛？ 点解佢会姓卢嘅咧？啊，我觉得首先同我同一个姓就觉得好得意啦。咁原来咧，佢。 得意， 你都同佢一样咁细啦。 你好可爱。 所以其实我都系一只树蛙嚟嘅，系啦。咁原来咧就系发现佢嘅呢一位自然学家咧系姓卢嘅， 嗯， 即系佢叫做其实佢叫约翰卢文啦，系啦，其实外国人嚟嘅，系啦系啦，其实佢又唔可以 exactly 话姓卢嘅，即系译名啦。咁佢就喺1952年嘅时候咧，就喺呢个南丫岛嘅某一个洞穴嗰度发现， 嗯， 咁咧之后就用咗佢嘅姓氏嚟命名啦。咁后来咧就嗰、那个。山洞就倒塌咗，咁大家都以为佢已经绝迹咗啦，点知30年之后咧就再发现翻，咁，嗯，但系而家呢一只嘅小树蛙咧，其实都仲系保现， 叫约翰，出咗戏， 都系姓卢，改名啦， 佢叫约翰。 咪都系嗰个名嘅，有时唔知喺广告啊定收尾，我哋都会听到呢个名噶嘛。咁佢其实系受保护嘅野生动物嚟嘅，系啦。咁接住落嚟咧，就第二级啦，有两种嘅声音，我哋一齐估下啦。 喇叭 开始咗啦， 开始咗 鸭 鸭咯。第二组， 第二组 鸭。 猪 鸭嚟嘅， 都唔系，唔系鸭， 又唔系猪， 但系都系四只脚嘅， 唔系鸭，系 啦，但系咧，你讲得好啱，因为咧呢一只呢两只嘅生物， 但你讲得好啱，咁系点样演绎？ 原因就系因为咧，啲人成日都话咧，佢把声咧，一只咧系好似鸭，一只咧系好似狗啊。 哦， 咁，究竟系咩嚟嘅咧？ 我哋常唔常见佢噶？ 常唔常见啊？都系喺啲野外见到咯。 野猪 唔系，听 多次野猪唔系咁叫，唔系 野猪系点叫咧？ 冇问题， 呢个系无厘嘅叫法啫。哇，我听多次啊！ 真系有啲似狗吠，有啲似。佢系 我记得我听过噶。 嗱，你估到系咩种咧？或者你估到蛙 类嘅都系， 都系蛙类，系啦。 夹鬼 名你哋可能未必会知，咁我哋开估啦。吓， 青蛙夹鬼？ 佢都系蛙类。 鸡 唔系， 佢唔系叫乜乜蛙咁噶？ 系啊，所以其实你哋个名未必会知，不过我直接开估。 好啊，嚟啊嚟嚟， 俾咁多蛙我哋估佢。 系啦，但因为我哋有时成日都听到，原来青蛙有唔同叫声噶嘛。头先咧第一只咧你听到嘅咧，就系卢氏小树蛙啦。跟住头先呢一条 check 咧，前边嗰只咧叫做巴士小树蛙。 哇，你觉得我哋实知喎？ 所以咪叫你估系蛙啫。 调翻转晒所有青蛙嘅声，我都估唔到。 喂，但系有趣喎，佢咁多种唔同嘅蛙，佢叫声好有分别噶。 系啊，跟住后边嗰只咧叫做沼蛙。即系有另外一个名嘅， 沼泽嘅沼 系啦，冇错，叫做贡德士赤蛙。咁咧前边巴士嗰只咧就系细只啲嘅，咁就 仲细只过头先卢氏嗰只， 差唔多，佢都系得都系小型蛙咁样啦，系啊。 香港都有嘅呢两只蛙， 嗯，有啊有啊。咁另外咧沼蛙就大只啲，但系佢嘅叫声咧就好得意嘅，好似狗仔咁样嘅。 哦， 系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咁仲有几条声音可以俾大家听嘅， 我哋听埋第三啦，不如。 又好啦， 好啊，听埋第三啦，听多个啦， 好啊。 這個我知道啊。 你又知 道？鳥來的。 是鳥，鳥類。還有一條。 哇，這麼多條啊，第三條。 這個有三條。是不是成日都聽的這把聲 音？聽啊，這 個。我以前在學校成日有曬，這三種聲音都一定有。 那你一定懂、啊、 經常識。 這樣就 聽到不知道它是哪裡、啊、 你只會跟著它叫咯。 是啊。一隻麻雀。 咦喂，你最尾第三級有兩隻聲的？ 第三級不 是 有三條聲的。 有 三, 有三隻雀在這裡、 哦。三隻 雀。是啦，剛剛聽完有三隻雀啦。那我相信應該平時屋企附近最常聽到的就是第三隻。因为我屋企都系噶， 有啊， 夜晚嘅时候咧， 四点几就叫噶啦。 系啊，跟住咧，我又睇啲报道啦，就话好多人咧都系俾佢吵醒嘅、 嗯。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其实咧，佢就系即系需要繁殖啦，咁所以先要喺度狂叫嘅啫。 尤其是呢几个月啊嘛，我听讲话。 嗯，咁而之后咧，佢就会慢慢细声翻啲噶啦。咁、嗯、所以都俾啲空间大家一齐生存，即系佢都有佢个目的啦。咁、嗯、就大家体谅一下。 咁一齐估下啦，即系。 好，第一只嘅雀系。佢成日都佢條頸有啲特別嘅花紋嘅，係咪你都唔會知道？ 唔知啊！ 你頭先講過一次。 斑鈎。 冇錯，佢就係豬頸斑鈎、 哦。哎呀，我想睇下個樣啊！ 可以啊， 因為我喺香港，即係我頭先都講學校嗰啲，成日都聽到噶。 係。 唔係啊，真係㗎？呢只你都聽到？我以為最後嗰只先聽到。 三隻都有聽過㗎。 哦。 嗱，我因為都睇到你寫住分布喺呢個郊區咯。 因为我哋平时翻学唔系上堂嘛，我哋听下周围嗰啲环境声啊。 我教区翻学噶嘛。 系咯。 系啦，咁第二只咧就叫做白头碑啊。咁其实 白头碑我听过。 真系啊。 白头碑我听过。 系啦，咁或者有啲人读白头匹咁样啦。咁、 嗯、 咧，因为佢个头咧其实有啲白色嘅颜色嘅嗰只雀仔，咁、嗯、所以有人叫佢做白头翁啦。咁、 嗯、 其实佢都会好多地方出现嘅。 系、 嗯。咁而最后嗰只啦。不如就听首歌翻嚟，我就同你讲究竟大家成日听到嘅呢一只嘅雀仔，究竟佢平时点解会系咁样咧？或者系多啲佢嘅 detail 先？ 嚟紧啦，嚟紧啦！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进，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问不出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头先咧，其实仲有最后一只雀仔啦，咁我哋就系成日都会听到或者俾佢叫醒嘅。 系啊， 咁咧，其实呢一只雀咧就叫做曹娟。 试过有一次咧，我屋企瞓觉咧，只雀应该飞咗入我冷气机嗰个嘅侧边啊，棘住咗。我估系佢棘住咗，因为咧我系上架床嚟嘅，咁我嗰个冷气机正系喺我头顶嘅，咁佢直情系大声到咧，我以为有， 直情喺你隔篱。 系啊，我直情我以为佢系一斗嘢喺我侧边，因为佢嗰种叫咧系超巨响。佢是噪音到不得了，然之后系搞到我系吓醒咯。 嗯，你仲以为有啲咩事发生？ 我当下第一时间，你谂下系惊到成个搵张被笠住自己个头。 嗯， 然之后系即系未定到神，然之后究竟发生咩事啊？咁样，佢喺我侧边好大声咁啊咁样咯。 因为你瞓得好高啊嘛。 唔系啊，我上架床，咁佢、即系棘咗喺我冷气机槽侧边。咁我冷机喺我头顶， 但喺出边定入边先？ 咁佢梗系出面啦，如果飞入嚟我不得了啦。 我就谂佢点解可以入到你房住，棘住咗一个草度？ 佢同我相隔共一个玻璃咁样之隔啫，佢嗌就一定听到咯。 哦，一定系嘅，因为佢都几嘈噶。 系咯。 哇，但系都系几危险。但系后屘你系咪突然之间听唔到佢啲声？ 佢飞我知道佢，哇，佢都唔系，佢嗌咗五分钟啊，佢棘咗五分钟啊，跟住突然间就冇咗声就知道啦，因为飞走咗啦。 追逃脱咗啦。 我知道咧，成日话凌晨嘅时候。咧咗好多，头先都讲啦，跟住我见最近咧讨论区都有人写嘅，仲有你屋企附近而家有冇雀啊？佢凌晨四点几就嗌我起身啊！跟住就有啲人，所以我点解知话呢几个月咧系繁殖期咧，就系因为都有人写就话系啊，佢哋通常都呢几个月叫，咁大家不如忍一下啦，啊、即系佢都系叫呢几个月嘅啫，咁佢都要繁殖啫嘛，系啊，咁跟住之后咧，亦都好多人咧好笑嘅话，你咪住得低啊，因为有分嘅就系、是、住得低嘅楼层，因为近树啊，所以你就会觉得大声啲咯。但系偏偏原来呢样嘢喺香港咧，有好多地方嘅人咧都会觉得啊，都有听过呢、這個。因为成日觉得雀仔，你平时想见你唔系成日见到噶嘛，咁但系原来佢咁近你咯，你瞓瞓一觉嘅时候，佢喺你隔篱叫。 同埋试过同个 friend 倾电话咧，听到佢电话入边传嚟呢个诶诶声咧，咦，飞咗去你度啊，飞咗去你度啊，咁样啊，即系因为我屋企可能听完，过一阵就去咗你屋企，咁佢系咪周围飞咧咁样啊？ 系，但系其实系因为太多。咁其实咧呢一只雀仔咧，佢仲有几个名嘅，有啲人咧就叫佢做星 key 雀。有啲就叫春雀，或者系咧，有个英文名嘅叫做K O E L，Coel。咁其实咧呢个名就嚟自佢嘅叫声嘅。 啊，系啊，系啊，佢系咁叫噶。 系啊，同埋咧，点解通常啲人话咧叫嘅话咧，嗰啲通常都系雄性嘅，雌性好少叫嘅。同埋咧个颜色唔同 啲系嘛？ 系啦，咁如果雄性嗰啲咧系黑色，然后红眼嘅，但系如果雌性嘅咧系啡啡地色嘅。 我成日经过咧，即系有阵时咧见到树咧，我以为乌鸦嚟噶， 系， 但系原来唔系。 树荫就通常系蝉啦，因为树荫有一只蝉啦。跌到你身边啦， 好好笑、啊， 好笑，嗯、都好听噶， 好听，边只唱得好好听， 你唱得好噶。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 friend 咧，最近系有个得意 experience， 唔知道大家有冇啦，就系、是、走咗入佢屋企嗰个，唔系走咗入嘅，应该话喺佢屋企个露台嗰度啊， 系 突然之间有个雀仔，有只雀仔筑巢。跟住就放咗两只蛋，就生咗两只雀仔啦。跟住之后佢仲要睇住佢慢慢孵啦，每一日飞翻嚟喂食啦， 系、哎、啊。 咁跟住佢妈妈仲要即系帮佢加多啲草啊。 啲人话咧，即系唔记得雀定啊，嗱燕子一定系嘅。话如果你屋企附近咧，可能个屋企。 做夢牆有燕子鬥咧，好事嚟嘅。啲、人話係誒，即係好運啊，或者佢覺得好嘅妻室咧，先至會住喺嗰度嘅。 即係好屋， 係啦，好屋先至係嘅。 係咁啊，如果可以借個地方俾佢住，生個蛋嘅，咁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嘅。 係啊。 咁另外咧都提下你啦。咁咧，如果即係所有嘅雀鳥其實都受保護噶嘛，咁如果你真係見到佢嘅，儘量就唔好搞佢啦。咁咧，同埋就唔好輕易騷擾啊，或者攞走佢啲蛋啊咁樣。咁、最後咧仲有兩把聲音係有少少嘈嘅。咁啊，大家聽下睇下知唔知係乜嘢啦嚇。系咪好似雀啊？ 唔系喎，呢个似蝉喎。 系咩？蝉唔系咁噶。 蝉系点啊？ 蝉蝉蝉蝉蝉。点办啊？好，听完啦。 哦哦。 估唔估到系咩嚟嘅？ 昆虫定系都系 昆虫？昆虫嚟嘅。 昆虫。我哋常唔常见嘅系咯，似蝉喎。 你回忆翻咧，我哋喺电影里边啦，有啲人会专登养嘅。 草蜢 喺电影入边咧，好多人都养啲 攞嚟打交噶。 哦，蟋蟀， 耶！ 哦，系系，蟋蟀又好似系咁嘅声。 系啊，同蝉有唔同噶。咁我再听到 咁蝉即系点噶？ 我扮唔到啊！如果我扮到蝉啦，我系 好啦，快啲啊，冇时间啦。 好，最后一条啦，听听啊。压轴有两次，掹。唔系蚊， 乌蝇， 乌蝇中啊！你觉唔觉得好似放屁啊？我觉得听呢个声嘅时候咧，我觉得哇，好似放屁啊！咁啊，其实我觉得啦吓， 你知唔知乌蝇咧系可以咧？如果你想杀乌蝇咧，你用力吹俾风咧，系可以令佢定型噶。 吓系咩？ 系啊， 我真系唔知 道。澳洲打乌蝇达人啊，成日澳洲最中意嘅娱乐系咩啊？朝早起身打乌蝇太多啦，因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连三日会议早上在北京闭幕。新华社报道，会议表决通过多项法案，包括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新修订的档案法、新修订的人民武装警察法。报道没有提及港区国安法。出席会议的人大常委谭耀宗较早前说，今次会议只是对港区国安法进行初审。被问到人大常委会会不会在今个月底加开会议，或者在八月份的下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港区国安法，谭耀宗说未收到通知。十多名市民到美国驻港领事馆外抗议，反对美国干预港区国安法立法。他们展示标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纸板头像，并且高叫口号。有市民说，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一些政客对港区国安法作出粗暴干涉行为，令到希望香港繁荣稳定的市民感到不满，要求美国停止这些行径。北京昨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患者由1岁至到56岁不等，全部同出现集体感染的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有关。自上个星期四以来，全市累计个案205宗。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建说，首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仍然处于紧要关头，必须拉响警报，全市紧急动员，组织疫情防控网，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硬仗。当局进一步扩大病毒检测范围，全市36个中高风险行业的从业员将会接受检测呢个测试。北韓計劃在邊境向南韓散布反南韓傳單，韓方表示非常遺憾，促請朝方立即撤回決定。南韓同一部發聲明批評北韓的舉動明顯違反兩韓協議，不單止不能夠化解，反而加劇兩韓之間的問題，強調這樣對兩韓關係以及朝鮮半島和平進程沒有好處。 韓方表明會嚴厲處理當地一些民間團體散布反朝傳單的問題，並在邊境城鎮附近加強管制，打擊有關活動。北韓朝中社較早前報導，北韓正在印刷大量對敵傳單，計劃從邊境散播到南方。從報導的圖片可見，多張印有南韓總統文在寅頭像的單張被放置在一個裝有多支煙頭和煙灰的膠袋內。報導強調，南韓當局將會遭受悲慘痛苦，付上應有代價。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炎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下週中期風勢較大，驟雨稍為增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嘅快线有意外噶，影响大家车龙咧排到过去九龙湾港铁站，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嘅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九龙湾港铁站。咁另外咧喺芜湖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码头围道对开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芜湖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码头围道一段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大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而家车龙分别排到过去北角警署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车龙排到油站。咁另外啦，现时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蓝田入口嗰边啦，车龙排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亦都有些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现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龙排到九龙城汇算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荃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系 Lisa Lion。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サイクロン召喚。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嚟到慢动作啦，今个星期咧，子龙就邀请到一位非常之好嘅老朋友上嚟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咁咧，佢就系臭之后。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啦， 好耐冇见啦。 系啊，不过我都中意叫你豪哥多啲。 OK OK， 好 系啊。咁啊，其实同豪哥一齐倾偈啦，我觉得系好好玩嘅一件事，又学到嘢。 我惊时间唔够长，我哋好倾， 即刻入肉啦。 OK， 好即嚟 嗱，知道你啱啱咧又推出咗一本书啦，就系、是、同文小说啦，《死角》 系。 咁、我记得几年之前，即系都好几年啦， 真系几年 一嘅时候咧，我哋都有提及过嘅。嗰陣時我先知發現原來你係有打拳嘅喎。 係啊，冇錯啊，因為當時最主要係因為我要減肥。其實雖然今日而家都需要，咁當時因為減肥就我其實我減肥好有經驗嘅。 係， 咁每次只要揀一種運動做，我就一定減到嘅，我好有信心。咁變咗每一次都唔同嘅運動，有時跑步啦、跳繩啦。咁今次揀咩運動呢？咁我就揀咗拳擊啦。 係。 揀咗拳击之后，咁跟住又巧合地就跟朋友上咗一间拳馆啦。上到拳馆之后啦，咁跟住见到个教练好年轻，好年轻嘅教练。当时我谂啊，你有冇十九岁啦？咁、那个教练又个样年轻啲啫，其实佢又唔止十九岁嘅。咁有啲怀疑嘅，但有啲怀疑嘅时候咧，一开始操就唔使怀疑啦，因为呢个教练咧其实非常厉害。 系 咁，我第一堂中途就唔见咗人啦。跟住，咦，教练去边啊？你无啦啦唔见啊？我入厕所呕咯， 打到呕啊！ 操得太紧要啊！其实原来拳击个运动系量系非常高嘅， 系 之后咧再发展落去咧嘅时候咧，练咗我谂一两年啦。咁一两年嘅时候咧，我更加唔会怀疑呢一位教练嘅能力啦，因为呢一位教练其实咧系今日大家全香港人应该都识嘅，系曹星如 神奇小子， 系。当时跟佢学嘅时候，咁我估我应该系佢最后一个学生。 嗯， 咁喺嗰段时间应该六年前左右啦，系我就开始离开一间大公司啦，咁准备自己创业啦，或者自己写一啲自己中意嘅故仔啦。 嗯， 完全唔理市场嘅。咁当时我就谂啊，拣咩题材好咧？咁就顺手拈来啦，就攞拳击做呢个题材，因为嗰当时自己玩紧啊嘛。 系。 咁你就即刻攞晒出嚟啦。 系，其实全副题材讲拳击喺香港本地漫画里面咧，应该都冇乜点见过。 我估应该系第一本添。 嗱，当然啦，你已经系投入咗呢个运动里面啦。 系， 但系背后都仍然有好多嘢可能未学到啊，或者系未到个境界噶嘛。即系你知真系上台打比赛啊， 大量啦， 系啦。咁点样去做呢啲准备呢？真系揾阿曹星如去攞资料搜集。 其实好好嘅就系话，当时拳馆每一个人话做呢个故事嘅时候，大家都好支持我。佢哋身邊發生圈子入面嘅小花絮啦、權例啊，更加好嘅就係話有啲朋友正幫我度埋招、示範埋、影埋相、拍埋片，跟住話啊嗱就係咁打啦，呢一招就係咁避咁，全部都做曬。咁我當時我真係覺得令件事再實在啲，因為以前我寫嘅漫畫全部都係一啲武俠漫畫啦，咁根本我完全係憑空諗嘅。但係當我真係實際做每一招每一式真係實用到嘅時候咧，我體會完全唔一樣，即係對我喺畫技擊亦都有一種新嘅體會咯。 同我哋細細個睇開《鐵拳浪子》啊等等唔同類型嘅拳擊漫畫，會唔會爭好遠嘅咧？即係嗰啲交叉拳係咪就咁容易出到嘅咧？ 當然有戲劇化咗啦，諗啦就係話究竟天馬行嘅程度遠遠比我哋嘅武俠漫畫實在好多嘅。 因为曹星如的关系啦，睇多咗好多拳击赛事， 系 都发现咧，其实眼嘅速度我跟唔得，好快啊，砰砰砰砰砰，已经可能几拳攞咗几分噶啦。 即系有啲好熟嘅朋友咧，其实好似睇慢镜咁，唔知点解佢哋睇到好多嘢。 系啲动态视力系咪啊？ 系啦，我就比一般人睇多少少啦，真系少少啦。但系其他嗰啲就你一路讲咁解释成个拳赛嘅时候，点解你睇咁多嘢啊？我睇唔切咯，其实系，即系我谂呢个就专业同一般业余嘅分别咯。漫画就将佢一个慢镜咁，真系一招一式演绎翻出嚟，同埋好似有一个导读咁，将读者带埋去呢一个世界，一齐认识呢个世界。 嗱，今次呢个死角已经去到第二集啦，系啦。咁其实喺故事创作方面又会点样样？因为传统呢类型嘅技击运动漫画啦，都系可能由细，然之后就慢慢打比赛，然之后赢埋冠军咁样噶嘛。咁做埋图文小说个情况又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 原本呢个故事其实系源于一本漫画啦。咁当时因为香港漫画始终系每个星期连载，个节奏要紧密一啲嘅，切合翻我哋香港人生活嘅节奏啦，故事行得好快。咁所以如果系一般嘅小资成长咧，咁我惊唔够时间写啊。咁一开始就会用另一个角度做切入点啦。咁而我个故事系讲一个商业拳击啊嘛，其实喺商业运作入边，其实可以好多发挥嘅空间。咁我就试图将呢一个切入点摆落去咯。喺呢个切入点，我谂，咦，原来都系一个几新鲜嘅角度。咁我就好顺畅咁一路行，越行越深喺呢一个试点入。 嗱，既然系一个新尝试啦，亦都讲到图文小说啦，我谂对好多朋友嚟讲咧，都觉得呢样嘢好新鲜嘅， 冇错。 但系图文小说嗰个量又系点样处理？ 都系跟今日个社会节奏相关嘅。譬如我哋喺都好多 social media， 越嚟越觉得呢个世界去进入咗睇图唔睇字嘅世界。 嗯， 咁跟住我觉得，如果小说嚟讲，我会唔会可能加多一分令到纯？如果纯文字，我谂会唔会行多一步咧？咁当时我谂就究竟用咩形式呢？如果用漫画，我真系觉得太长时间啦。 嗯， 咁所以我话不如尝试下，就系话，市面上好多绘本，我试下绘本其实系七成图片，三成文字。咁我不如我谂一谂，咦，相反又如何呢？咁我呢个就系一个好实验性啦，就系话，咦，就将佢反过嚟啦，七成文字，三成图片，咁就要试下就系、是。在一个中间位度做一个切入点咯。 嗯，嗱呢一个死角啦，其实我自己睇到第二本啦，啱啱收到书望咗几眼啦，就已经系由一个赛事开始， 系 讲啊男主角啦李成东几多胜几多败，慢慢再入翻去。其实一路做图文小说咧，你个铺排同我哋以前睇开古装武打漫画咧，其实个难度处理喺边度咧？ 喺我嘅创作入边咧，其实都经历咗一啲嘅时间啦。咁对我嚟讲，其实系以前会好讲究个桥段系点样嘅。当创作日子耐咗嘅时候咧，就觉得就系、是、其实任何故事都系人嘅故事。 嗯， 我就系点样讲个人啫。咁所以我就只系谂一个点，就系话我点样入一个运动员嘅世界，同埋一个拳击经理人啦，或者一个搞拳赛嘅人。机构的世界究竟是怎样呢？我就尝试只要带读者入去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创作的方向。今次是平时运动员都会面对着两个问题的，公事私事两个问题而已。公事的就是说，究竟运动员的生命这么短，而又可以怎样可以向世界挑战呢？因为其实可能很多运动员，香港特别是都拿不到一些很多的资助啊，又或者是没有那么多客观的条件啦，那很多时候要很有毅力地捱上去。那这个是他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我想香港所有运动员都会面对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家庭的问题。 嗯， 即是你身边那个你家人啦，你的伴侣啦，其实他会怎么看这件事呢？特别是拳击这种运动啦。拳击的运动其实是很多肢体碰撞。 是。 那你又找不到钱，又看不到前途，而你又不断受伤，究竟我的心会怎么想呢？咁但系运动员就要追寻理想之余，亦都顾下身边人点谂，就系话我就试图就将呢两件事做一个故事入边嘅主轴咯。 难道开不开心都同样，才称得上是修养？从一开始不反抗，一生不可反抗，怎么可甘心这样？回望彼此扭曲的模样。失的拼命追上，还想不想牺牲我？想不想牺牲爱，坚守这一些所谓理想？ 其实真系生活逼人，因为香港其实 系啊， 即生活节奏又快，其实每一日个压力都系嚟紧嘅时候，其实你系不断比其他地方加倍再加倍，因为我哋生活个成本太高啦。 系，同埋我都发现咧，近呢几年咧多咗就系讲梦想、热血以外，其实 down to earth 点样追寻梦想，或者点样平衡梦想呢样嘢咧， 系 难度好高嘅。 其实非常困难，甚至乎我哋做艺术创作，其实都会面对同样嘅问题啫嘛。开头都系乜嘢，咩钱都冇可以话。 系， 咁你只系 又唔系净系你，我都系嘅。 咁我哋某程度上其實好多地方相似噶嘛，其實我先我哋先咁好傾噶嘛。咁同埋因為大家都會創作咗好多，經歷咗好多年，其實好多類型嘅創作大家都做咗好多。 但是怎樣轉心或者換角度呢，其實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想所有創作人大家都在做這件事。 咁豪哥話做咗體育漫畫啦、死角啦，同以往武打漫畫有冇啲咩唔同，甚至乎得著啦？ 原來有一個好好嘅體會，就係我寫咗好多年武俠漫畫啦。咁但係原來我都知道明白點解喺日本嘅運動漫畫係主流同歷久不衰。 係 因為其實我哋寫武俠其實都係一種激烈啦、節奏啦、關於呢啲嘢啦，其實係觀能刺激啦。咁原來運動都同樣有同樣效果，兼夾就係話其實。推廣緊運動，其實大家都有益身心。咁原來大家都咁中意咯，因為效果一樣。但係同埋個社會認受性原來都比技擊更加高喎。咁哦，原來係咁，我就明咯。 再加埋有一啲嘅共鳴感啦。 啊，係係啊， 行內或者業內佢哋都玩緊呢啲運動，就會更加投入啦。 同埋佢哋係即係。香即系譬如任何故事，武林高手其实唔系真系咁多嘅啫嘛。 系， 但系玩紧譬如篮球、足球，其实自己唔系玩得好叻，其实你都总会掂过嘛。 系，你会投入去睇。 系啊，即系你原来啊呢种共鸣感原来好强咁啊啊，开始即系又去咗另一个境界，就啊知道更加多咯。 同埋有个我自己嘅感觉就系似系一种保育嘅工作，因为唔系所有运动都系篮球、足球可以成为即系世界大热嘅。有啲譬如我当冰壶咁样，其实可能你画咗出嚟，哇！大家终于明白原来冰壶系咁样玩噶。 其实透过漫画或者故事咧，推广一种运动咧，即系对我嚟讲系容易咗，同埋因为易入口嘛，大家唔觉唔觉，享受完一个故事之后，你知多咗嘢啊。 系 咁，好多人讲日本漫画都系同样功能噶嘛，就是睇完一本讲酒嘅漫画，原来我识咗酒，咁得意嘅呢件事系不着迹噶，唔辛苦噶。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功能。 以前嗰啲天马行空画，可能出个奖，纯粹谂到个 pose 就知道点样样，有条龙飞出嚟啊咁样。但系拳击漫画，当你要画嘅时候，又点样拿捏呢？ 其实分别好大，即系净系一句说话，但系所有应该系武术啦，都会讲嘅力从地起。单单系点样喺地下度发力，再引身上去，其实原来呢个已经好高深嘅学问嚟噶啦。只要揸住呢一点咧，我哋已经可以谂到好多唔同嘅，譬如假使间系一掌打嚟，然之后我有一个翻一个关斗就避。离开咗啦，咁啊，但其实呢啲唔系高手嚟噶，高手系我哋唔系武术嘅人都未听过嘅距离感啊。原来 制空圈啊， 紧避开先至系最难啊。因为我系有最短嘅时间就可以还击啊嘛。即系话，如果我预测到你只手打嚟有几长，喺我面前一寸我就停啦，唔好闪够两三寸。咁即系话我回嘅。速度會再快咗啦，咁就呢啲體會其實同平時諗嘅武俠漫畫完全唔一樣。 係呢個就好似我記得我細個睇嗰本漫畫就講制空圈啊，即係喺我範圍嗰個空間，我控制到幾多幾遠咧？即係譬如我隻手，我當我隻手20cm 嘅，咁我一拳打出20cm 啫，但原來我扭埋腰挨埋個身，我去到25cm 嘅喎。 係啊， 會唔會咁樣又贏咗少少咧？ 攻同手嗰個分別，如果手嗰個位咧係避到啱啱計到呢一個25cm，哇！呢個就非常好啦， 閲讀爆啦，即刻可以還擊。 係啦，因為你又打我唔到，因為你隻手唔會突然間再伸長噶嘛，即係我計曬你究竟係向前伸手以外，再加埋腰，再有咧冇得加噶啦嘛，已經 係。 系咯，唔系路飞嚟噶嘛？ 系 职业拳击一样好嘅就系话，呢个特质啦，就系佢你知预知道个对手系边个， 即系你可以了解咗佢嘅套路先。 系啦，你会针对对个对手嚟做一个训练，每一次对翻咁，其实运动员台上同台下嘅团队其实都系一齐做紧一。个赛事一齐比赛紧咯，其实 系嗱呢度咧就即系要研究多少少啦，因为譬如好似张家辉激战都讲啦，喂，我哋要节奏，令到对方入咗我哋嘅节奏，咁呢个我哋睇电影各样嘅幻想得到，但系画其实好难画呢样嘢出嚟。 会系噶，会系噶，小说、漫画其实都系两种唔同嘅创作。 系 喺小说入边咧，其实我哋将尽量将呢部分咧系减少嘅。因为我哋好难描述到好精彩嘅武打，相反啦，漫画就可以啦，漫画就反而将武打放大 立体化咗， 系啦，咁就漫画之后你 寫呢個節奏就容易啲。 嗯， 小說咧就真係非常困難啦。 大家如果對死角特別呢個拳擊作品咧有興趣，就可以留意翻呢套作品啦，《死角二》嘅圖文小說啦。咁啊嗱，節目時間都就嚟尾聲啦，臨完之前都想問多豪哥少少嘢。嗱， 係 頭先有提到啦，自己出咗嚟開公司啦，即係已經運作咗幾年啦，同以前喺大公司裏邊做啦，個模式又會有啲咩唔同咧？ 好大分別。我甚至乎分別大到好似係一個初出茅廬嘅小朋友一樣，我見嘅世界同以前見嘅世界係完全唔一樣。我覺得以前好幸福，只要做好我嘅創作，銷量自然好，跟住就要有花紅分，幾咁簡單嘅一件事咯。但係今日我兼顧就唔睇啦，市場啦，又或者係客户啦、宣傳啦。甚至乎做一个生意的人才会知道就是 cash flow， 不是自己亲身感受呢，其实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数期啊， 没错，几时要找数啊，又或者是你用多少人手才叫啱啊，即是如果你用多了人手的话，其实你变了又赚变蚀啊，又或者揀的位置啱不啱啊，发行网如何，这些就是全部要兼顾的东西。咁对我嚟讲系工作量系大咗好多好多嘅，但系又好嘅系因为我自己个性格中意好多变化，咁我好奇心又强，我面对住好多唔同嘅嘢，原来我觉得好玩嘅。但系当然你话辛苦就系辛苦嘅，公司开咗四年，基本上我冇正式放过假， 一年365日乘4000几日，你冇放 假。咁 如果咁过年有两三日嘅农历年。 加埋四年都冇十日咯，咪 正式系个，但系当然啦，我有时都会出去做嘢啦，一啲交流活动啦，咁我就当嗰啲系放假噶啦。 头先有提到，已经喺个 management 嘅角度、管理嘅角度去谂啦，去安排啦。但系如果真系落翻去一个漫画创作或者故事创作嗰方面，有冇啲唔同嘅？ 有噶，因为首先咧，我大部分时间都要管理住公司嘅营运个金钱先。 嗯。 跟住剩翻少量嘅时间，如何逼到一啲少量嘅时间？咁因为当我大部分时间处理咗公司嘅营运之后咧，咁嗰小部分时间就系自由时间啦。我可以唔使睇市场，乜嘢都唔使，我够胆话我中意啊！ 系， 即系呢个其实好难得，原来呢个空间系好难嘅， 好少， 系 好窄啊！ 但系好嘅，因为呢个原动力就系、是、平时你做多啲嘢啦，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原来而家咁勤力都系乐趣嚟噶，我每晚十一点先离开公司。当你知道更多时间做个人创作嘅时候，原来呢个好幸福噶啦，已经系。 咁所以啦，呢一套作品啦，《死角》啦，几年之前咧，就系你唔谂太多市场嘅嘢，因为自己嘅经历啦，同埋啱啱学拳嘅认识而诞生啦。 同埋嗰当时啱啱好啲，就系、是、因为经历咗好多年嘅职场生涯嘅时候有啲积蓄啊嘛。 个起步点有啲唔同， 因为我唔理，即系呢种唔理同今日呢种唔理又两回事咯。 系听翻转头，其实即系营运公司就有营运公司嘅责任啦， 系啊，冇错， 负担啦， 因为你都要同客户同同事负责噶嘛， 系啊， 即系唔系你一个人嘅事嚟噶嘛，其实呢样嘢 都唔系简单嘅目光同埋管理咁简单， 非常困难， 系。咁啊，今个星期再一次多谢浩哥上嚟同我哋分享死角之余啦，亦都分享咗少少啦，喺呢个年代真系自己组织一个漫画公司做创作嘅背后嘅点滴，继续加油，好似拳击嗰份热血一样， 系要有呢种毅力， 要越强越强， 希望系咁。挫败仍然尝试。